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到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 跟大家拜个早年先啦。 屌你老尾， 屌你老母啊！ 拜年拜年， 恭祝大家在什么年啊？今年 金九年，好似 金九年咧， 金九年。不过我想问你，你派几多次利是啊，牛医生？ 屌你老尾，我派咗啊，派100蚊都冇咗。 我又系，真系喎，我派100蚊都冇啊！屌 捻咗，明唔明啊？ 唔系见到人哋咪唔捻抵咯？屌 啊，抌捻咗咪算咯。 喂，今日咧我哋 有冇收过利是？ 有啊， 收咩？鸡钱啊？ 屌，咪坚钱，屌你，真系坚钱，唔系收鸡钱，鸡钱都唔系收鸡钱，真系收坚钱。收 我哋九年有咩愿望啊？ 九年就条狗硬啲咯， 屌个閪啦， 都好 喎。系啊，话说我哋啱啱有个 friend 而家去咗屌閪啊， 双飞喎， 屌双飞， 400几蚊你信唔信？系咪大陆啊？ 系啊，唔系上水啊， 上水双飞400几， 屌个双飞啊！我真系唔知啊， 我唔捻信啊，双飞400几。 之后佢好开心，但真系出一次嘢啊，真系。 屌你架双飞，我话俾你听，我叻啦。牛醫生，我有一次屌 雙飛，我成日唔住屌雙飛，可以屌好多次嘢喎。 你又開禮物，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我屌雙飛係一個經歷就係咁。 我哋講咁多粗口，會唔會有啲女仔學我哋講粗口啊？ 成日講粗口， 我哋講粗口。 唔係咁咧，嗰次係咁嘅。咁咧屌雙飛係點咧？咁咧佢咧就叫我要換袋，因為嗱你知係唔衞生咧，即係插完一條女就插第二條女。咁你咧喺不斷循環插第二個嘅時候，你就不斷換槍底，好似雷明登上彈，極啊極啊極啊！嗰陣射嘢嘅時候就唔係射喺條女度，係射喺自己隻手度。 咁同打飛機有咩分別啊？ 1000蚊咯，分別就係你俾1000蚊。分别就是你俾人1000几蚊去打飞机啊！屌， 真系惨啊！咁啊，九年我哋都唔讲生肖啦，又唔讲嗰啲咩堪舆学家讲嗰啲废话啦。 咁我哋今日就系讲下呢个， 我哋偏偏就系逆道而行 啊！回到校园时， 我讲咗，我中意讲学校，因为点解话算我最近执屋咧，就执到嗰啲咁嘅毕业证书，睇到好有感触， 我都好有同感。我见到你 呢张烂晒啊！呢张嗱，第一真系毕业证书，我咧就呢间学校已经执咗噶啦。以前喺一个屋邨嘅下面嗰度嚟噶， 系喺幼稚园攞 幼稚园嚟噶，系我第一我有读幼稚园，咁啊，我喺名校毕业嘅， 名校幼稚园毕业啊， 呢一个叫佛教正金幼稚园啊。 喂，我以前读嗰间叫做乜鸠嘢，我喺钻石 啊， 屌你啦，钻石山读嘅啊，唔记得叫天主教乜鸠嘢幼稚。院又好撚搞笑啊！屌你， 救耶穌打救你啊！今日 唔係嗰陣時讀好撚好笑啊！屌你老味翻學，好撚硬家， 年年考第一啊！ 唔係我話俾你聽，屌你幼稚園嗰邊有考試啊！屌你對撚住翻黑板邊時話乜乜啊！屌你高二四六，我記得你最撚開心就係嗰啲派怪獸餅啊！因為佢有茶點招待， 一到茶點我老母話唔好食啊！嗰啲用山水溝。饮咧就个个屙，唔系街嗰啲咁嘅家庭，唔知系咪咩夹心饼？ 唔系我谂咗派怪兽饼喎， 冇人知啊！ 唔系啲人就为咗咩咧？嗱，我话俾你听，细个咧我已经 之后食花塔饼啦。 细个已经有呢个 personality disorder， 咩叫 personality disorder？ 你嘅精神病 就系一种嘅行为嘅人格异常，但我系应该系 borderline 嘅啫。点解？因为咧嗰阵时 衰。 你有冇噶？嗰陣時咧就派嗰啲怪獸餅，我話俾你聽，怪獸餅裏邊咧，你而家買家頓怪獸餅好少鴨仔啊！ 喂，我想問怪獸餅係咩嚟㗎？ 怪獸餅咧，即係嗰啲 有怪獸嘅， 唔係屌你！我哋食怪獸啦，唔係咩叫怪獸餅？就係有啲鴨仔啊、狗仔啊嗰啲，你食過未啊？長頸鹿嗰啲咧， 得意動物糖 餅乾嚟啊！家頓有啲怪獸餅， 而家仲出唔出啊？ 有得出㗎，出時候賣。點解老母得一兩隻鴨仔嘅啫？ 哦，我記得嗰啲冇味道嗰啲撲街。 係啊，咁啲先生就俾啲鴨仔係啲乖。嘅同學，我話俾你聽，俾咗隔離嗰個，我火燒。 咁你食乜撚嘢？ 咪打交咯，同佢孤撚住佢個頸，就係搶嗰只鴨仔餅。 咁佢撥俾咩？ 咩啊？ 佢俾只鴨人哋，咁俾咩嚟啊？ 亂咁撐， 俾只雞你啊！ 冇雞啊，我記得。咪而家大咗識食雞啊？嗰陣時唔識話係要只鴨仔，哇！屌你老母，係咁打交。我而家諗翻都戇撚鳩。你十元八塊買包鴨仔餅翻嚟食撚佢啊！屌你老母，牙都甩啦，仲俾人打甩幾隻牙添喎。 咁你學校嘅老師有冇向你老母投訴？ 有啊，咪見家長俾人打甩幾隻牙咯，因為嗰陣時換牙啦嘛，佢細個。 冇所謂話點換啦。 真係老撚土啊！ 好撚慘喎，其實唔好笑。 好撚慘啊！屌，最撚慘就係點俾師生打完，仲要俾老母打啊嘛！ 老母又冇之後買一包。 狂打！屌你老味！ 佢唔係買包鴨俾你食咩？ 佢仲喺度戇鳩咧！屌你老味！咁 我哋發講下呢張畢業證書啊。 好啊， 我個樣得唔得意啊？ 得意啊！得意個得意動物。 校長係邊個？知唔知啊？係何佩珠，我唔知 邊個。 好有威 任家嗱，以前你唔知道有冇見過誒學校小學即係幼稚園嘅校長通常唔教書噶。 校長使得教書啊？校長勾荔枝噶嘛以前。 啲校長好有威嚴啊！ 校長嚟勾荔枝， 個個都對學校講啊！校長，校長，校長， 校長啊！勾荔枝嘅真係使撚做嘢。 校長就好似沖田花花幼稚園裏面嚟嘅。 嗱，我話俾你聽，講起校長咧，通常啲人對校長冇乜好感。我話俾你聽，我以前 咁係啦，好似黎根咁成日，你哋記住交學費。 我話俾你聽，我以前小學讀過一間小學叫做日山小學喺彩虹村嘅。 咦，讀咁多學校嘅你？ 我話俾你聽，我小學已經讀三間， 哇犀利！ 因為被人掟出校曳得滯。第一間就讀呢個智聯正院，曳得滯，俾個師姑掟出校。 智聯正院係咪做？ 智聯都掟你出校，幾撚大鑊啊！ 師姑掟 出校。咁之後咧，去到日山小學 制圖容唔許到你喎， 容許唔到我，曳得滯又俾人掟出校，因為打交屢次打交。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喺日修小學咧。 點解唔帶你去智林之學舞？ 阿媽已經失責咗啦，應該帶我智林之學舞唔會咁啦。嗱，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日新所我見到校長係最正。 係 嗰陣時咧，嗰個校長咧，我仲記得個印象，女人嚟嘅， 中女嚟嘅， 後生女嚟嘅。呢個屋企有啲錢，因為 後生女話好 啊。嗱喺嗰個年代，我嗰陣時 我最中意呢啲校長啊。 係啊，小學大約四五年四三年班啊，三年班四年班啊。咁我記得係四年班，四年班嘅時候嗰陣時咧係一架 Fair Lady。即已經是揸緊日本車，已經係揸緊日本車 Fair Lady。 咁有錢嘅， 係啊，同埋 咧，你班仔戇鳩仔捐錢俾佢 咩？唔係嗰間學校係即係非牟利啊， 非牟利。 嗰條女咧就 非牟利啊嘛， 好索嗰條女，我話俾你聽，真係即我而家個印象仲喺度，就係穿著套裝斯文。大波有咯，哇！屌你呢啲校長啊，真係睇 game 啦！呢啲校長都教中學或者教大學，屌你老味咁啊！屌啦！ 校長出嚟做嘅其實 應該係啦，嗰陣時已經揸個紅色嘅 Fair Lady 噶啦，即係有啲貨啊！呢個校長，即 係咁你有冇揸佢個波咧？ 屌你嗰時小學係都係抄閪啫，伸隻手入裙底嗰度，屌你點會揸波啊，大佬？ 你有冇成就啦？ 夠高啊，大佬！三年班點夠高啊？我仲記得好深刻印象嘅，拖撚住我隻。手交俾我老母，點解？因為嗰陣時打甩咗個牌，個同學幾隻門牙，個校長講咗句説，我教你個仔唔屌。 捉住你唔好再打啦。 唔係捉住隻手交俾我老母，之後我老母過去抽啦學校嗰度，學校門口狂打你。 嗱，咁我哋睇下呢一個畢業證書，我哋仲講幼稚園喎，不過 屌你到小學啦嘛。 學生咧係睇埋點讀先啊，文化喺廣東省保安縣人。 都係你廣東省嘅？ 係啊，現年幾多歲喎？喺本校幼稚園修業期滿，成績合格，先批准你畢業啦。 屌你嚟嗱，即係你唔批准畢唔到業㗎。 冇錯，佢而家如果唔批准，即係唔俾你畢業㗎。 喂，有幾人搞笑？ 主要咧係呢間鄭金幼稚園執咗啦，叫鄭字第七十八號。咩叫第七十八號咧？ 咩 嚟㗎？我唔知啊。 屌你天字七十八號就知。 唔撚知喎。 屌你老母，你乜懶嘢嚟㗎？哦。是不是鄭寫呢封證書的第七十八號啊？鄭子嘛，即係我寫第七十八章咁樣解啊？ 咁樣啊？ 可能 點解我唔係睇？ 係啊，七十八號啊。 咁我排 呢度七十九號啊，應該就 會唔會我考第七十八咧？ 應該唔會啩？ 咁咧嗱，嗰陣時咧呢幅相好靚嘅綠色底，咁咧就有個妹妹喺度種樹，有個哥哥喺度。 喂，我呢間學校執乜撈？你笨柒啊！唔攞翻個底，應該呢邊咧佢寫嗰陣時咧，嗱呢度有啲字啊，應該呢邊都有啲字咁寫低之後，支票咁搣嘅。 支票。 屌我哋唔好睇幼稚園啦！屌。 唔好睇幼稚園，呢張嘢值錢啊！ 屌你老味值錢，抌柒咗佢冇人抽啦！屌。 我諗住上網搣咗佢。 我話俾你哋嗱，我話俾各位聽眾聽，啲先生成日嚇鳩我哋，你哋學校成績好重要，我話俾你聽。我出嚟撈嘢撈咁耐，睇都冇人睇過啊！ 我以前嘅小老師話：你哋唔好記缺點啊！第日出嚟做嘢啊，翻學一查，你哋仆街啊！ 你黑鬼都忘撚鳩啊！聽啲老細得個人查你，啲老細抄你就有啫！你係女，你係仔屌你就有啫！查你都黐撚線啊！間諜啊！ 啲老師而家係教我黑鬼， 啱即係黑鬼嘅老師。 嗱，我哋睇第二張我嘅小學畢業證書。嗱，我頭型又係松高頭撚高， 咦好撚有型喎！ 係啊，冇即係我 啲蘿蔔神喎。 係啊，我就喺蘿蔔神學。 咁有冇啫喱食㗎？ 蘿蔔神梗有。個校長黑掹掹添啊！ 哇，咁撚黑屌！ 咁咧嗱，呢張畢業證書好靚噶啦，學生乜乜乜， 唔係好靚，好似銀紙咁嘅樣喎，真係。 呢張攞上網必更加高 值。屌你老味，邊人買啊？叫不神， 不神啊！而家咧就幾多歲？亦都係問你喎，係廣東省保安員，點解成日都要問你咩省咩縣嘅咧？ 唔知啊，可能黑鬼黑社會咁撚嘢。 你係 屌你老味，我不省乜嘢咪不撚到嘢先？ 下次會唔會都係同性摸十四 K？ 啱啊！嗱，本人係性摸新約，跟乜水咁樣嘅？ 屯門分行。 低鳩能，我話俾大家聽眾聽，尤其啲學生哥聽撚到，香港學校教育制度之失敗真係得人驚啦！屌你老尾，嗱，我有一 我想講呢張學校先多咗個校監啊，但係幼稚園冇校監。我想問一下點解有校監？ 校監就係一個職位嚟勾荔枝啊嘛，咁咪開多個職位咯。 我想做校監啦。 我想做咗好撚耐啦，我話俾你聽。香港教育制度真係好撚 差。我想做你學校校長嘅校監。 我想做女校嘅喎，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候我有個即係讀 女校家正啊。 我認識咗一個女仔，咁佢有聽阿妹，阿妹聽呢個節目。 阿妹點啊？阿妹。 阿妹嗰陣時咧就話讀呢、這個，阿妹讀女校出身嘅，咁咧就讀呢個馬尼諾。馬尼諾原來有游泳池嘅。 阿妹仲係處女嘅。阿妹先。 佢條仔好柒大隻，我見喺佢嗰張相， 碌夠細可能。 哇！有啊，你彈我嗰次，後屘條仔好似喺大陸撈嘢，打你老尾嗰次就 最多俾你屌屎忽啊！但係我都想強調，個人大唔大隻同碌嘢係唔係成正比噶嘛？ 嗱，你聽我講先， 唔好意思， 咁佢就話佢學校嗰間女校佢最佢一講嗰個職位出嚟，我真係好想做。佢學校女校嚟，佢女校有個泳池，個救生員係男人嚟啊！哇！我俾十皮嘢都去做啦，屌你老母，成日跳落去救人啦，屌你老母，仲深過個壓。 我話俾你聽，呢啲又冇你份，但係啲女成日要經理啊落水，咁你食嘅閪水。你洗洗泳池啊？ 唔係啊嘛！屌你老味，嗰個救生員職位我真係上攞十皮嘢炒佢翻嚟做，即係而家有啲錢啊！我真係上攞廿皮或者廿五皮，佢每個月俾錢嗰度撚咗。 廿皮做呢、這、一個，我寧願開間學校咧，大佬。 咁啊係喎，係 咪先？我哋講下我 唔係我講埋先， 你講埋先。 香港教育制度失敗，你睇幼稚園求其俾張證書你就畢業。 喺邊度買嘅啲證書？ 唔知啊，上網有冇 download 啊？你睇嗱，小學又係求其俾張證書去畢業。 我有 number 㗎。 到你中學幾柒多嘢評估啊？又呢又路，屌佢老母！你評估冇撚用㗎嘛？又嘥紙又嘥成。 我哋話俾啲誒聽眾聽，其實點樣麻煩啊？不如睇下我個評語啊。呢個係中學一年班嘅嗱，咁咧就好得意㗎啦。 喂，你全部都九字頭喎、 啊。係係啊，有優生啊。嗱，我話説咧，你見唔見到有工藝科攞 D 啊？咁咧 做咩噶工藝？ 工藝即係鋸木啊、雕閪嗰啲。咁咧，都話説咧就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啲老師咧就逼我話我，點解你科科咁定係工藝科攞啲？係你係咪得罪人？佢咁同我老母講我。 唔 係 嘛？ 係啊，嗱嗰、個老師咧就黑黑面，你平時要同人講多兩聲早晨。 同講聲老師早晨，同工藝科咩關係啊？ 嗱，咁我就聽講啦。咁有一次咧，我就特登咧見到呢一個工藝科老師，我特登咧後面繞過前面就早晨。 啊！ 佢嚇鬼啊！以為我佢望望我驚驚早晨。 咁所以俾個 B 你啊！屌你， 係俾個 B 我啦。 即係俾佢嚇 嚇嚇就係咁啊！ 屌你老味，呢啲真係低溝能啦！等於以前參加少年警訊。 你知唔知上次就上學期，因為咧我攞個 D， 啲老師圍住我，幾個老師圍住我老母，點解你個仔攞個 D？ 屌你老味，嗱呢啲啊真 係哇嚇鬼啊！我真係驚到。 我話俾你聽。嗱，阿牛醫生，你而家都係個醫生啊！我睇翻嘅成績表，完全睇唔出你有做醫生嘅職能噶。 冇錯，同埋好戇鳩啊！ 係啊， 兩嘢就得。 嗱，我話俾你聽，等於當年參加少年警訊，你打去啦。嗱，我唔知你有冇參加警訊少年，俾咗藍色卡你嘅，之後有電話你打去嘅。嗰陣時我打去黃大仙差館，你知唔知個阿 Sir 同我講咩啊？嗱，你而家已經係少年警訊嚟噶啦，大個仔噶啦。但係有咩罪案要記得打電話同我舉報，我仲戇鳩咗，你知唔知講兩個字係咩啊？ 好嘅 ，Yes Sir。我屌佢个老婆！哇，我知啊，我而家谂翻都笑捻到甩咯。 所以我今晚咧听一个电视节目，咁啊个人咧嗱，我想引申出嚟就系点解我哋其实好捻戇鳩，同埋成日喺个教育制度下咧，根本上个填鸭式嘅鸭嚟。佢话乜就乜，佢话西就西，佢话閪就閪。嗱，今晚咧有个电视节目咧就系时比真，我都唔捻怕啦。我听呢一个唔知咩台嘅新剧。阿、時小姐，我打上嚟想問一下，我而家咧就係、是、一個秘書嚟嘅，咁咧我即係就想問一下，我好唔好讀呢、這、一個讀呢個 diploma， 即係嗰啲文憑係關於 account 定我做個 master in account 咧？ 係， 跟住時小姐就話：你們兩個都唔好讀，你讀個唔知咩財務嗰啲嘅。 係 啊，點解咧？第一，你咁樣咧會高級啲；第二咧，你要同老闆講，你唔好再嗌秘書，你嗌呢一個會計助理。跟住佢話：係，多謝多謝多謝。 係。 你有啲人幾多戇鳩啊？ 我話俾你聽，你想升職第一時間你整容啦，第二整大個波，整大個囉，著短裙，著絲襪，吊大個隻翻到去，屌你老味，你都唔係秘書啊，老闆娘啦，豬閪，讀讀你老母啦，讀。 唔好咁激動啊！我話俾你聽，有第二個戇鳩重撚咁激動。我呢就读了很多书的了，咁啊想问下我而家仲想读喎、啊。我点解读咩呢？ 读药啦，去食毒药啦。 咁呢个时小姐讲一句好甜蜜嘅啦，你而家乜都唔好读，搵份工作先。你读咁样多做乜撚嘢？ 啱啊，佢就因为唔想做嘢嘛。 啊、你香港几多我撚鸠？ 我话俾大家听、啊，读书系一个投资嚟。 你读 出嚟社会做事， 时就读咁多书做咩？你出嚟搵嘢做啫嘛。 啱啊，出嚟社会做事系讲际遇。嗱，各位听众，今日阿牛医生攞啊呢啲毕业证书，我又刺激到大家。 我想话俾大家听啊，我读咁撚多书，其实。做唔做我呢份工兩樣嘢，我做唔做到呢份工同我而家生活，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嚟噶。 我話俾大家聽啊， 我好彩先，而家有兩餐飯食啫。我唔好再讀咁撚多書啊！我攞九起數計，仆街！ 我話俾大家聽啊，阿牛醫生對呢個教育制度，係咪因為當年你局長教你過嚟，所以你而家咁撚興？ 我啲狗閪啊！李國章佢唔係因為佢個成績好，所以做到呢個而家局長，係因為佢家族好啊 嘛。同埋李國章有一樣嘢，即係佢點撚咗咧？係咪你個同學走去咩印度同人換牛心粉死柒咗？而家你個同學俾人拉撚咗坐監、 老師啊！ 你老師嚟㗎、 啊？ 你信佢封值得咁講兩分啫？ 佢又慘啊！就係俾佢點一點，乜嘢前途都冇。 唔係，而家坐撚緊監啊！印度 坐得咩？唔係話冇釋放咗咩？ 放啦！放尿你又放啊！屌你老味，印度死人！大佬而家放， 真系仆街！ 我话俾大家听， 你睇下我啊，我都可以印度屌个閪啊，我屌啊！ 佢俾印度佬屌屎忽啊！ 佢系我以前老师嚟嘅，阿严系严啊嘛，姓严。 你寄封信问候下人哋啦，屌 问候意思落醒下食啫。 咁又唔系嘅，屌 我寄封信问候李国章啊！ 问候佢老母啊！ 问候佢老母啊！真系。 嗱，我话俾大家听，读书叻唔叻咧，同你成就两回事嚟嘅。 两样嘢嚟噶。 嗱，我举一个大家好。 头先个听众仲问咗句仲搞笑，点解我揾极工都揾唔到嘅？跟住阿时小姐讲句仲搞笑，你啊好心你换过啲信纸，揾啲朋友识电脑同你打斗好啲。 你换甩过个样啦，屌你！出嚟社会做事讲际遇噶嘛？嗱，我话俾大家听。 系咯，我想话俾大家，我而家就因为咁样际遇好啫。你讲真系凭实力啊！ 啱啊！我当年有个朋友，嗱呢个系一个真实嘅例子， 你试下等我哋翻大陆做啊！死捻紧， 死捻紧， 死捻紧啊！大陆咁多咁多， 我喺大埔木恩中学毕业，系第二届嘅会考毕业生。当年我话俾你听，有一个同学会考零分，成绩表全级132人，佢考132，攞第尾。 佢而家做咩？ 个先生成日话俾佢，话俾我哋听，个英文老师，你哋呢班系垃圾，佢真系咁讲噶。你哋讲英文唔掂又呢又路。嗱，全班有一个人考第一嘅，而家我喺边度见到佢？我成日见到佢。 边度咧？ 喺西铁度做卖飞咧。 哇！系咪高级？ 佢叫票务员，即系票长，即系叫咩啊？ 系咪票 站长？ 系咪票务经理啊？ 票叫票佢老母啦！我话俾你听，考第尾嗰个而家做咩咧？长谷村同埋呢个双星模。雙星模型啊，同埋一個Band Die 模型，英國駐呢、這個即係駐英國嘅代理。 我想喺度打斷你嘅話柄，我想同啲聽眾講、啊，其實你哋嘅成就咧係靠你哋嘅腦袋去諗嘅。 啱啊！ 住閪，冇人講乜就有乜啦。 啱啊！ 你讀咁撚多書，把閪咩？你應該用你嘅腦諗下，你而家應該做乜？ 啱啦！ 你冇思想，獨立思想，你就係讀人哋嘅書，把撚啊！ 啱啊！我哋要有一個批判性嘅思考，呢樣 獨立思考啊！ 啱啊！嗱，考第一嗰、那個而家去賣飛，考第尾嗰個點解可以成為一個跨國企業嘅老細？嗱，佢翻嚟香港嘅時候有一樣嘢，我想大家羨慕一下嘅、 啊。 大家讀唔成書唔緊要，際遇同埋你嘅命運係一個問題。嗱，佢翻到嚟香港，佢因為咧已經唔識講中文啦，佢喺英國，即係佢去咗英國， 咪屌得西閪多啊！ 唔係佢因為唔掂啊，喺香港讀唔掂書，佢老豆買一張飛機票， 佢唔識講中文，唔識講英文。 佢而家英文好叻，唔識講中文咯，變咗。係啊，個老師仲屌柒佢，你啲英文咁撚屎，而家我個老師啦，我嗰日喺報紙 見到。老師而家喺邊啊？ 我嗰日喺報紙見到好撚老豆啊，唔知做嗰啲咩助理教學嗰啲，你即係嗰啲NGO 咧，而家做嗰啲。浪加分我㗎 ，station 嗰樣乜閪嘢？但係而家個同學話俾你聽，上次翻嚟香港，佢因為 即係要成日出入交通， 當然啦，都要際遇好啦，啱啊，即係際遇好好緊要 啊！即係佢成日要出， 大家要把握際遇咯，唔好有際遇喺度，你都 就即係唔識把握啦。咁佢又買咗架車啦，咁買一架車之後咧，佢唔係賣翻出去，用完之後，因為佢一個月之後要翻翻英國，佢香港將架車泊撚咗喺吐露港公路，由得嗰啲人勾撚走佢。 哇，好嘢啊！ 係啊，人哋可以紅到咁樣樣嗱，反而考第一嗰個點解而家落低個田地？際遇問題啊！ 我想喺吐露港放得架單車。 際遇問題啊，牛醫生，即係你睇下人哋， 我個際遇可能俾人塌撚埋翻警。 唔係啊，你而家唔撚好啊，幾十皮一個月，屌你老味！ 幾廿皮係咩啊？雞屎！ 喂，你而家幾十皮一個月，即係我睇住你成績表現住。 但係講俾大家聽啦，嗱，我第一期學期個課外活動我要幾撚麻煩啦。中文學會會員唔知道，我都唔知道原來呢個會嘅。 唔係，你係廣東人都係中文學會㗎啦，屌！ 同埋咧，我成日俾人捉佢吹簫，點解咧？成班捉佢成日吹木桶的，日日放學就俾人捉，幾撚慘！ 咦，唔怪之你啲簫工咁好。係 啊， 咁咧女同學有冇去吹簫啊？而家 都有㗎，係 咩？ 吹唔撚吹木桶笛啊？吹唔撚好咧就要。 你講開女同學，我話俾你聽，你即係你讀中學嘅時候，咪有啲女同學你 幾索㗎？ 幾索？嗱，我話俾你聽，我近排見到 好撚我暗戀唔到，如果唔係我讀唔成書啊！ 我話俾你聽，我見到一個女同學近排，佢咧 做雞啊？ 唔係，話就話做夠轉教師，即係求輪期讀撚咗唔知兩三個月 course 嗰啲。以前咧真係好靚女，我話俾你聽， 而家 我喺元朗街市撞撚到佢， 買餸啊？ 佢唔叫我，完全唔認得。 係咩？ 200磅大肥婆，油頭垢面， 唔係呢啲 拖住個細路。 聽我講啊，呢啲仔魚。 啊，牛醫生，你都幾抵死喎？你驚我報應啊？ 我只可以咁講，大家際遇好， 大家際遇到啦。 睇下老師對我嘅德行同埋心智埋社交表現啊，佢唔講性交表現啊嗰陣時，就係勤奮上學專心。嗱點解勤奮咧？勤奮因為我驚啊嘛，所以成日唔敢出聲。上堂咪成日望住黑板咯。品行點解咁優良啊？唔同人打交啊嘛，因為唔識打啊嘛。 唔係，我話俾你聽， 為班中之表率啊！佢話 咩叫表率啊？ 即係表表姐。佢話希望你更加能主動與同學接觸。嗱，老師好犀利啊，兜圈冚你一巴。希望你唔好咁鬼戇鳩，成日坐喺度睇書，要主動同同學切磋。 我話俾你 聽，錯咧係咪隔劍？ 玩奔走啊！點嚟？ 發揮互助精神，點樣互助啊？你屌下我，我屌下你。 即係話俾你聽，你出包俾人抄啦，唔家產，隔離嗰個零分，屌你老母，你俾人抄。 就係話我成日唔俾人抄。 唔係咯，你九啊幾分啊？屌你，你 跟住佢話更為人欣賞啊！佢話我就因為我唔肯俾人抄。 阿媽，你冇功課俾人抄啊，梗係冇 friend 到啦。 嗱，呢個點解啊？因為我試過好多次咧，啲同學咧冇交功課問我抄，我唔俾人抄，佢就篤鳩我背脊。嗱，老師 咪搞成咁撚樣咯。 老師咧，你平時 不過你唔好害人啦，我諗你啲嘢都唔方好嘢啊。 所以我當時就係咁啊嘛。 喂，你教你而家嗰個班主任叫咩 ？Maggie 啊？ 姓邱噶。 Marina 呢個 唔知馬撚文馬撚乜嘢啊？馬撚邱，佢波撚大，一次我及撚到。哎呀，個波好撚大嘅。 你唔揸落去？ 唔敢啊！嗰陣時個碌夠扯撚住喎。 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教書以為好撚掂，而家睇翻啲教書，屌你老味，兩三斤一個月真係 好撚掂。嗱，最後有一格叫功過記錄，佢話我學習態度良好及服務佳。幾優點兩個，而家嚇鬼我 啊！我話俾你聽， 黑社會阿公俾兩個優點，你都做得好靚。嗱，而家我俾兩個優你， 你聽我講啊，牛醫生，佢好撚難寫嘅呢啲， 好難寫，寫到啊！ 你有幾多個同學啊？一班 人四廿幾㗎， 四廿幾，你諗下，屌你老味，讀呢度幾多個字啊？1、2、3、4、5，5行， 哇，好撚慘啊！話俾你聽， 35個字，屌你老味，幾撚難讀啊！ 第二學期佢寫咩啊？個課外活動表現。已經我由中文學會會員再變翻中學學會會員，冇頒獎做啦已經。嗱，跟住 炒柒咗啦， 炒撚咗啦。嗱，跟住得閒心智社交表現啦。 啊， 勵志好學話我明理守規啊。嗱，即係遵守咧阿公嗰啲規例，冇越軌啊，對人謙虛又或者冇屌鳩人。 啱 啊，與人相處融合啊，即係冇同人哋打交，冇人哋開波。 我話俾阿牛醫生，我又想打斷你少嘢。 冇所謂。 我告诉你以前呢我读军中学呢很出名的我再讲一次木恩中学出了两个伟人 是 哪两个伟人呢个一个直径文 哪个来的 拍脱星的直径文、哦、我告诉 你 为在中文斗那个教授 当然不是啦他喜欢啊已经打黑色薄落回学哇看得到我在地上一定揸够他的波 这些有钱质啦 之后呢还有哪个呢 直径文现在去哪 做雞啊！屌你老味，唔通做名媛啊？仲有一樣嘢，另外一個女仔，我唔記得叫咩名。 咁撚黑嘅。 選港姐嗰陣時選港姐選唔撚到落選，個花名叫白雪仙。咁之後去撚咗邊度？去喺邊度做嘢咧？香港第一達銷金窩大富豪。 哇！ 之後就做埋主席 入㗎，話俾你聽，你啲學校 我話俾你聽，嗱，我哋學校咧出埋呢咁嘅嘢真係正， 出於名門。 仲有一樣嘅，女仔叻就做呢啲啫，男仔叻做咩咧？我哋當年有一個全級考第一嘅，你知唔知我做咩？香港最偉大嘅保險事業啦。屌你老味，我告诉你听啊，大家你读书得啊未必代表你社会得，在座呢度有医生有护士，上次有工程师有摄影师，读书中学居成绩表睇完吓死你啦。 我就是想今次攞呢啲嘢出嚟大家分享一下。 啱啦， 大家睇清楚。 我告诉你听，考第一嗰啲我唔会同我哋一起坐埋一起㗎。 我唔会养埋我啲嘢出嚟，你睇下以为好好，原来好多嘢㗎。 啱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听，人系好多个面嘅。你一個面唔得，咪第二個面得咯。牛醫生，你做唔到呢樣嘢。嗱，等一個醫生唔代表生活品味好啊。我識好多醫生，最後底褲都係穿窿嘅。我識好多醫生都係好撚鹹濕嘅。 你講我， 唔係我講嘅第二個。 講嚟講去都係我嘅啫。 我識好撚多護士，都係好撚賤鳩格嘅。我識好撚多律師，都成日去叫雞嘅。我識好多工程師，好撚多工程都唔識做嘅。所以大家千祈就唔好咁諗，就係話啊，讀書唔係。 你覺得我中學嗰幅相個頭係咪仲係高啊？ 唔係，我懷疑嗰個唔係你嚟啊！同埋你唔好睇先生黑白， 我中意以前啲相黑白嘅，而家冇黑白相啊！ 黑白冇啦咩？ 而家以前多數影黑白，而家好少影彩色 啦。我仲想問一下， 係。 唔好意思啊，大家我鼻敏感。 我有服務獎啊。 我想問一下你記嗰啲嗰陣時，先生成日話啊，你記缺點啲人翻學校查。我想問你建功帶過啲成績表俾人睇嘅？人哋話得人仔。我有中學成績表，我個老師冚鳩你巴啦。 仲要攞嗰啲白街袋裝住成績表。我未試過，但我見人工試過啊。 係咩？ 所以唔撚請。 邊個咁撚戇鳩？ 請護士啊！ 咁撚低能嘅，屌你老味，出嚟做嘢做得做到，做唔到做唔到啦！ 我諗住啦，嗱，今次見到啲成績表咁靚，我諗住雙撚起佢擺診所。我最緊要分有錢嗰張。 啊，牛醫生 好型，係咪好堅明啊？有陣 好堅明，真係好堅明， 犀唔犀利？ 我哋今日個節目咧已經超長，因為一集兩集。